镜子里照见小二姐，怎么她跟奴家我的模样儿差不多？奴家乐来呀，是她也乐。奴家我们生气呀，是她把这个嘴儿撅着。这镜子里边照不见张家的老二，我要你这没用的东西可干什么呀？苍啷啷摔了啊菱花镜，回首又拉倒了这个梳头的桌，这粉盒就在满地下滚。那王二姐手上前去就用这个脚来搓搓吧，这个椅子她还是不结恨。那小二姐上炕啊，她就要撕被窝，她疯了。有心撕了这个红绫子被，二哥哥回来呀，他可干什么呀？我撕了吧，来呀，撕了吧。二哥哥回来叫他在地下那儿坐着，正是这个王二姐儿，她把疯魔闹。小丫鬟上楼啊，她就这个话来说呀，她倒说灯花报喜来到这花园来了张二哥。二姐儿闻听这句话，乐得二姑娘了不得，十三层楼梯不顾得下，那毛儿跟